他，临危受命来到兰考，等待他的是风沙、内涝和盐碱。 当时的兰考在全国是以难民出去逃荒要饭而出名的。 他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如何让一座因要饭而出名的县城改天换地？ 只要风沙和盐碱能改造好了，老百姓就都不会往外跑。 他鞠躬尽瘁，英年早逝，最终是如何走完自己42年的生命历程？档案为您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 在候车室和广场上候车的群众，请你们不要随地燃放火堆，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睡在铁轨旁边的群众，请你们站在站台上来，以免发生危险，影响车站的正常秩序。 1962年冬天，兰考这座位于黄河故道的县城异常寒冷，整日黄沙漫天。县城的街道上没有多少人，而兰考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却是挤满人，就连站前广场上也全都是人。这几天陆续运到的救灾物资还被堆放在这里，没有来得及被拉走。12月6日这天的清晨，有一个中年人背着背包从火车上挤了下来，眼前的这一幕看得他是目瞪口呆。 在兰考火车站，成百上千的百姓都围在火车站台，很多都是一家老小拖家带口。他们见到进站的火车，不论货车还是客车，只要车一停，这些百姓就蜂拥而上，拼命挤上去，车拉到哪儿算哪儿，下了车就开始讨饭。 这一幕让这个中年男子惊愕了很久，眼前这么多的百姓竟然要背井离乡去逃荒要饭，让他感到了身上责任之重。其实在他简单的行李中有一张开封市委的介绍信和一张干部调令，这么看来他是来兰考走马上任的领导。可奇怪的是，出了火车站既没有大车接，也没小车送，更没有什么接风洗尘，他就这样一个人背着行李消失在了兰考的风中。这个人就是焦裕禄。当他来到兰考报道的时候，兰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很简单的12个字就能概括：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康，扶老携幼逃荒去。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流传在河南兰考的一首歌谣。1958年，位于黄河故道的兰考开始遭受盐碱、风沙、内涝三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兰考人称为三害。从1960年起，这里又连续几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兰考县的农业生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当时38万人口的兰考，约近1/5的人都逃荒到了外省。 其实兰考在几年前并不是这个样子。1957年，兰考的粮食产量是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之前，兰考的凉风林茂，泡桐树都起来了，也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到底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焦裕禄的通讯干事刘俊生的回忆录音。 58年那时候去咱们打炼钢铁，用什么炼呢？就是用那个树木，有很多的树木呢，然后都砍伐，从树都跟你的砍，都砍了，大树小树都砍掉了，砍掉以后啊，就炼钢铁去了。结果是呢，钢铁也没炼出来，树砍掉以后呢，这个风沙是吧，再一刮风，挡不住这个沙了，所以这个沙呢又起来了。 兰考当时的天气几乎每天都是风沙，只要刮起来一点风，那就是满脸灰土，牙齿一嚼都嘎巴嘎巴响，满嘴的沙子。其实在这之前，开封地委的领导也找过别人来兰考组织救灾，可结果都是没有人愿意来兰考工作。几十万亩的盐碱地哪能是一句话就能治理好的呢？兰考当地的领导甚至都在想办法往外调，谁还会愿意来呢？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焦裕禄受河南省委开封地委组织部之命，出任了兰考县委书记，领导抗灾，组织上把改变兰考的重托将兰考县36万人的期盼寄托在了焦裕禄的身上。 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局面，治理兰考的灾害。在左右挑选之后，40岁的干部焦裕禄成为了最佳人选。其实早在1953年，焦裕禄就工作于洛阳矿山机械厂，54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学习，56年被调回洛阳矿山机械厂做车间主任。62年初，焦裕禄调到了河南省尉氏县担任县委书记。短短的几年，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每到一个地方，他的工作都很出色地完成，可以说是每一枪打得都很精彩。 开封市委组织部当时跟焦裕禄讲，你到兰考有3个罪，第一最苦，第二最穷，第三最难。说实在的，如果当初焦裕禄不愿意去兰考，他完全有正当的理由。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焦裕禄出任兰考县委书记时的干部履历表，这写着中共兰考县委员会职务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打开这份档案的第一页，和我们平时的个人档案一模一样，有照片，有基本的资料，但是在身体健康状况这一栏里非常清楚地写着有肝炎胃病。其实焦裕禄在尉氏县的时候就已经查出得有肝炎，他的肝部已经开始时常作痛了。当时如果他有半点不想去兰考那个地方的话，把医院的诊断证明这么一亮，其余的话就都不需要说了。可是面对这个别人都躲得老远的硬骨头，焦裕禄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改变兰考，绝不离开那里。面对眼前的漫天风沙和无数逃荒的难民，焦裕禄将会如何接受这次最为严峻的挑战呢？ 1962年12月，焦裕禄不顾肝病，踏上了被许多干部视为畏途的兰考大地，准备大干一番，治理好这里的灾害。然而，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也意味着焦裕禄的生命只剩下了短暂的527天。到兰考的第二天，他便骑着自行车下乡考察灾情，到地里一看，明盔亮甲。进村一看，房倒屋塌；揭开锅一看，瞪眼巴叉。当时兰考灾民外流的情况十分严重，被开封地委在会上点名批评，加之领导干部思想消极，纷纷申请外调。 而焦裕禄刚到兰考，又该如何打开局面，让都已经不相信领导的百姓能够相信他这个新来的书记呢？焦裕禄对兰考的百姓只说了一句话：我从小也逃荒过，要饭过，这比我过去要饭强多了。 到兰考以后，面对如此艰苦的生活，一句这比我过去要饭强多了，拉近了焦裕禄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一个被子42个补丁，一床褥子36个补丁，这不是跟我们老百姓一样吗？县委书记还要过饭，都能吃百家饭，还有啥不能相信他的呢？兰考以前治理了这么久的风沙，是越治风越大，越治沙越狂，老百姓早已经对这里绝望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才拖家带口的逃出去要饭活命。首先摆在焦裕禄面前的问题是，这风和沙到底该怎么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兰考县档案局保存的一份1963年焦裕禄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这份文件上面写的都是兰考的现状，还有对于治沙、治碱、治水三方面的一些治理设想。在这份文件的最后一页是这样写的：治沙、治碱、治水工作既是专业工作、技术工作、经济工作，又是群众的工作，也是政治工作，一定要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群众参加不可能搞好。在后面又接着写道：我们要树立一种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经过努力能办到的就努力去办，经过努力之后办不到的创造条件后再办，办多少就说多少，有成绩就说成绩，有缺点就说缺点，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就能看到焦裕禄对于治理三害最先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百姓不再外出逃荒。第二，县委领导班子必须务实肯干，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和团结兰考的百姓一起对抗灾害。然而这一切哪有这么容易？接下来的工作，焦裕禄感到压力更大。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县委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各个公社的书记必须来参加。等委员们到齐之后，焦裕禄也没有说开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县委的其他干部们心里都在想，你这个书记说开会又不开，这是要把我们领到哪儿啊？原来焦裕禄是把他们带到了兰考县火车站，会议室就布置在火车站里一个存放着救灾物资的小房间里。他是要让兰考县所有的干部都亲眼看一看兰考的人民是怎样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在火车站的这间办公室里，几个县委的委员依旧喝着茶抽着烟，一副见多了的样子。焦裕禄心急地指着外面的灾民跟他们说：你们看，这些都是我们兰考县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要背井离乡到外地去逃荒要饭呢，不是他们非得走，是活不下去灾荒逼着他们出去的，这不能责怪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党把这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着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痛心耻辱。而这几句话把原本还喝着茶抽着烟的几个委员们说的都低下了头。通过在兰考火车站实地的走访调查，兰考县的所有干部们都统一了思想，树立了战胜三害改天换地的信心。 而焦裕禄对于治理三害的设想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拉开了阵仗。 初来乍到，漫天风沙，焦裕禄如何才能留下外逃要饭的百姓？ 焦裕禄跟他们说，你们别去要饭了，你们在家劳动，我去给你们要饭。 颗粒无收，困难重重，焦裕禄怎样才能解决兰考36万人吃饭的问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在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的记忆中，父亲来到兰考之后，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是变得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母亲和周围的亲戚朋友的谈话中听到一些父亲的消息。让我们来听听焦裕禄的儿子是如何回忆在兰考的时光的。 你回家以后怀里抱一个，肩上肩膀上爬一个，这特别是我那两个弟弟很小，是啊，你想是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那个弟弟还不到10岁，那个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0岁，是啊，这个咬劲也不大，哎，我父亲非常喜欢他们两个。到兰考去以后，4年有8天见了，我们去上小学，我们几个都上小学，这个我父亲确实忙，一到兰考就下去以后就看回去，4天有8天不在县里。 焦裕禄之所以他整天都不着家，那是因为在兰考还有无数的老百姓在挨饿，只要大家一天吃不饱，就还会有人逃离这里出去要饭。焦裕禄每天在外面忙碌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如何让兰考的百姓先能吃饱饭。 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12天，摆在他面前的最大困难还是粮食问题，老百姓根本吃不饱，每人一天只有2-3两的红薯片补助。而兰考县受灾最严重的金寨村有270多口人。1962年的麦子虽说是种了240亩，但被风沙打死了绝大部分，最后只剩下的18亩麦地收获一共产出了80斤粮食。18亩地80斤粮食，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个人只分到了2两7钱。各村不断有村民饿死，焦裕禄接连几天熬夜组织会议商量对策，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肝病越发严重了。强忍着剧痛的焦裕禄所要面对的燃眉之急是全县36万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想到外面去要饭，焦裕禄跟他们说，你们别去要饭了，你们在家劳动，我去给你们要饭。你们是小要饭的，我要当个大要饭的。 粮食捞回来了，粮食捞回来了。 当时粮食属于国家物资，要按规定实行统购统销，到外地购粮要冒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如何选择呢？焦裕禄毅然决定派人到全国去购买代销粮，处分就处分，帽子摘了就摘了，只要不再饿死人。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了一些干部到全国丰收的地区，拿着批下来的救济款去买计划外的一些代食品，像红薯干、萝卜片、苜蓿片等，买来以后采取以工代账的办法来补助。社员只要开始劳动，既有国家发的救济粮，又有从外地购买的代食品，加到一块儿，只要劳动的好的时候，在家也能吃饱了。 肚子能不饿了，脚下还有土地，这就可以种出粮食。只要风沙和盐碱能改造好了，老百姓就都不会往外跑了。所以这一下让很多兰考的老百姓都看到了希望。 不再去逃难要饭了。 当从全国各地拉来的救济食品陆续送到的时候，即便是再大的风雪，焦裕禄都会亲自挨家挨户地送到百姓的家里，并且坐在床头了解每家的困难情况。当时是1963年前后，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还贴在县委办公室的墙上，但是焦裕禄深知兰考的饥荒不能一直靠救济粮和救济款，要靠兰考人民的生产自救。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焦裕禄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 当时焦裕禄把一些荒地和一些边缘地承包给了社员，让社员自己来进行耕种，包给个人的方式老百姓们都看好，而焦裕禄也觉得受了启发，于是乎就采取了林木农田等等不同的承包方式，采取包下去负责制的方法。 这样一来，逃荒出去的人就少了，而出去了的也有一些陆续回来，觉得有盼头了。先让老百姓不饿肚子，再让老百姓回到田里。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190天，除三害办公室的工作正式展开。他在全县抽调了干部、群众和技术员，组成一支120人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这天开始，焦裕禄白天要亲自带队调查三害的情况，而晚上又要连夜写出勘查报告，常常工作到深夜后就住在办公室里。第二天一早，他又骑车去沙丘风口勘查。连日的熬夜使焦裕禄肝部疼痛越来越频繁，他却没有时间顾及。 焦裕禄把县委的劝阻办公室改名为除三害办公室。什么是劝阻办公室呢？就是逃荒要饭的时候劝阻不要出去了，在家种地吧。同一间办公室虽然说只是换了一块牌子，但是却为全县的干部找准了位置，而且焦裕禄亲自承担除三害办公室主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

一一绘图，基本上摸清了伤害的危害情况。而在这篇焦裕禄所起草的报告中，却没有看到关于他自己的只言片语。 风沙盐碱，饥民遍野，焦裕禄怎样团结百姓治风防沙？ 那个时候秦寨村一夏天一下就翻了600多亩。 灵机一动，巧用妙招，焦裕禄是如何发现治理沙丘的好办法？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63年8月25日，焦裕禄主持召开三级干部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南局以及省地委关于依靠群众搞好生产的文件。接下来的三天，焦裕禄就一直带着同志们到各个先进社去考察学习除三害的办法。这天在来到张庄勘察的时候，焦裕禄就发现村民魏夺斌站在一个土堆旁边不停地在挖着。张庄是个出了名的大风口，魏夺斌的母亲去世了，坟头刚被封好，一晚上就被大风给吹开了，再封好又会再被吹开。魏夺斌这下恼了，发狠往下挖，下去半米深居然发现了红胶泥，于是他就用着红胶泥把坟头封住，上面再种上一些割把草，这样风再大土都不会被吹动。这件事儿让焦裕禄受到了启发，沙丘不就是大坟头吗？他就问魏夺斌，你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坟头封起来？得到的答案是一个早上。焦裕禄就想，一个人，一个坟头，一个早上。那兰考县有36万人民群众，如果都组织起来用这样的方法，何愁不能把那些沙丘封起来呢？回去之后，焦裕禄就让勘察队员们做了详细的计划，可他也不敢贸然在全县实施。他带着技术员找了一个20亩的大沙丘做实验，他们只用了3天时间，就用红胶泥把这个沙丘都给封住了。一场七级风刮过，看看周围，只有这个沙丘没有滚动。焦裕禄把实验成果总结为贴上膏药再扎针。所谓的贴膏药呢，就是在沙丘上封上淤土，这就像是贴上了膏药。扎针呢，就是再栽上树。 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253天，试验成功了，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方法在全县大面积推广。焦裕禄发起群众一起治理兰考的沙荒，有的地方要挖1米多深才有胶泥，把这些胶泥一筐一筐抬到沙丘上，凡是有淤土条件的沙丘全部封完了，其他的没有淤土条件的采取遇草封沙。这样焦裕禄把能够治理沙丘的办法都用上了，亲自跟群众一起抬筐搬土治理沙荒。从1963年的冬天到1964年这个春季，兰考15000亩的沙丘流动沙丘基本都封好了，草慢慢地长起来之后为造林打下了基础。可这时候问题又来了，种什么树才能最快地治理和改善兰考的风沙呢？ 沙丘固定住了，风沙还是肆虐。为了能找到既发展农业又能够防风固沙的好办法，焦裕禄经常往村子里面跑，他会找经验丰富的农民开座谈会。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来到兰考的第260天，焦裕禄在调查中从百姓的口中得知，泡桐树对于兰考而言真是太合适了。首先，这种树耐盐碱；其次，它是一种速生树种，可以生长得很快，还能够保护农田，防卫风沙。 更主要的是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根向下扎，吸收土壤下层的水分，不耽误在树下种庄稼。所以焦裕禄当年的规划是每亩地种20棵泡桐。 当泡桐的树苗在红胶泥封住的沙丘上活下来之后，焦裕禄又连续去看了几次，他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他辛苦的成果终于出来了。后来兰考县每一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了苗圃，大家都从泡桐实验站苗圃实验地里面参观学习。 焦裕禄在总结治理风沙经验的时候说，就是植树造林百年大计，100年可以起作用，那就是永远的根本的。然而刚刚种下去的泡桐树还没长起来，兰考就连下了7天7夜的大雨，加上原来的排水渠道早被风沙破坏，灾害越发严重。焦裕禄组织受灾的群众广挖沟渠，并与临近省份排水系统连成一体，而面对伴随黄河决堤和内涝而来的盐碱地，重碱地灾区秦寨的村民对下乡走访的焦裕禄说，贴膏药的方法同样适用。焦裕禄听后十分的高兴，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就因一阵干部的剧痛，1米8的汉子蹲在了地上。焦裕禄的心里明白，自己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了，可不能因为自己而耽误了三害的治理。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了短短的200来天。 焦裕禄又给百姓们买来劳动工具，给他们发救济的粮款，支持鼓励他们改造土地，所以群众的劲头就大了，都干起来了，就采取深翻压碱。那个时候秦寨村一夏天一下就翻了600多亩。 若干年后，泡桐加工逐渐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那些成材的泡桐大都成了几家乐器厂的上好木料，唯独这一棵一直被兰考人保护起来，因为它是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兰考人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焦桐。 这张照片是焦裕禄站在泡桐树下照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张照片上焦裕禄双手叉腰十分的潇洒，甚至李雪健在当年拍摄焦裕禄电影的时候都按照这张照片模仿了很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是如何回忆的。 泡桐树底下那个叉个腰那个照片，你们可能都有印象哈、啊，也是好多演员模仿，他模仿不像，他那个那种潇潇洒洒的那个样子哈、啊，那种就是非常自如，非常那个什么样的，那真的不是，他喜欢抽烟，他那时候干桐的时候，那时候是塑料烟嘴加上一个烟嘛，他干桐的时候一咬牙就咬碎了好几个那个烟嘴。 然而这张照片的背后是。焦裕禄此时的肝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其实刚到兰考的时候大家都很奇怪，焦裕禄大冬天来的穿个棉衣，但他第二个扣子和第三个扣子是永远不扣的，左手始终是在里面。后来才悄悄地知道他是用手指顶着自己的肝部。三害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1964年1月，焦裕禄在地委开会，汇报了兰考关于治理沙、碱、水行动情况的报告。这是焦裕禄在兰考一年来交的第一份答卷。可就在汇报时，焦裕禄肝病发作，疼得满头是汗。地委书记看见他脸色不对，专门在开完会之后叮嘱他，务必要去医院做检查。我们也为您找到了这份报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焦裕禄的这份成绩单。 里面是这样写的：京东集体造林计划面积10000亩，从10月29日开始，截至本月10号，全县已经造林16149亩，166万4100株，超过分配京东造林7000亩任务的131.1%，超额县计划任务的61.5%，其中打大小防风林带1853条，堵住大小风口14处，围固大小沙丘24个。桑害的治理在焦裕禄到兰考的一年之内，可以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做完报告之后，妻子许俊雅给焦裕禄挂了个中医号，开了个药方。虽然只有30多块钱，但是他听了之后嫌药费贵，不让买。县委背着他取了3剂药，逼着他吃。焦裕禄吃完了这3剂，到了第4剂，却再也没有吃。 杀奸治理，改天换地，焦裕禄却又不舍得在475天后离开兰考。 焦裕禄弓着腰，他已经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妻子的搀扶下，焦裕禄一步一步走到了兰考火车站。 病情严重，弥留之际，还有什么是焦裕禄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虽然治理三害取得了一定成绩，可焦裕禄每天还是会工作到深夜，这样一来，办公室也就成了他的寝室。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肝疼痛难忍，因为此时焦裕禄已经是肝癌晚期了。1964年2月，在看到《人民日报》上关于县委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化问题的讨论后，焦裕禄决定写一篇有关兰考县治理三害的汇报文章。看得这么晚了，焦裕禄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县里的通讯干事刘俊生就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刘俊生进屋之后，发现焦裕禄伏在桌子上，正用一个茶杯顶着自己的肝部。焦裕禄见刘俊生进来，就跟他说：“这篇文章还是让张书记写吧，我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我这肝疼得厉害。”用棍儿顶，用茶杯顶，疼还是止不住。刘俊生这才发现，焦裕禄坐的那把椅子已经被他用棍子顶出了一个窟窿，肿瘤在焦裕禄肝脏的内部生长。这对于他的腹膜形成一种压力，导致会产生无法忍受的疼痛。这时如果从外部施压，那么疼痛相对会有所缓解。焦裕禄的妻子许俊雅说，为了能坚持工作，焦裕禄坐在那儿写文章的时候，往往会用一根棍子或是茶杯顶住自己的肝脏，批文件的时候也得顶住，看书也要顶。时间长了，硬是在他坐的那把椅子上顶出了一个大窟窿。看到藤椅上的这个大洞，你才能体会到当时焦裕禄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还有一种情况最不堪忍受，那就是顶住肝脏的这个硬物不小心滑落的时候，疼痛会骤然释放，他能把焦裕禄疼得从椅子上栽倒，从自行车上掉下。 焦裕禄的肝病不断发作，有时疼得连笔都拿不住。许多同志劝他到外地去治病，他却说：“我是党员，在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间，怎么能离开？”1964年3月，焦裕禄在县委礼堂给全县干部讲铁人王进喜的事迹。3月14日，焦裕禄来到兰考的466天。兰考县委常委召开一次生活会，焦裕禄在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肝也疼，现在又有个腿疼， 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如果焦裕禄当初没有选择来兰考，或许他的肝炎不会恶化为肝癌，或许他的病情能得到较好的治疗。然而焦裕禄却选择了把自己最后的能量全都奉献给了兰考百姓，奉献给了治理兰考的三害，而他自己却只剩下了两个月的时间。 焦裕禄的病情如此严重，周围的同事们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劝他到医院去看，他说工作忙。直到3月22日，兰考县委的同事见焦裕禄已经病得脸都发青了，不由分说，县委给他买好了火车票，要送他去治病。可临到火车开车之前，却找不到他了。原来焦裕禄又忍着肝疼下乡了，因此耽搁了一天。可就是在这天的夜里，他整整躺着，妻子许俊雅就坐在床边，泪水也流了一地。第二天早上，焦裕禄弓着腰，他已经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妻子的搀扶下，焦裕禄一步一步走到了兰考火车站。 兰考县四村八乡的百姓都自发前来送他们的焦书记，从县委到火车站的街道上站满了人，他们心里知道焦裕禄是为了治理兰考的三害而累倒的。有的百姓还送来了装满鸡蛋和馍馍的竹篮。 3月23日，焦裕禄被送往了开封医院。可是到医院后不久，焦裕禄就派人把县委的通讯干事刘俊生给叫来。我们来听听刘俊生的回忆录音。 平常下去采访，跟普通的撒酒唱给的美食在，这我就给唱给的美食，我一刮风咚一个大字，美食长得很好。还有我老汉岭的跑动，现在咱家多少活了，所以说还有亲家人那个年底那个美食，那美食现在生存情况是个啥样，我都很好，我都生存很好。那你如果来的时候，我拿一把美食给我看看，当时我心里乱，很难，我就自己问。 焦裕禄病重之时，还在惦记着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时的焦裕禄想用这篇文章为与三害斗争的兰考百姓鼓舞士气，更想通过对一个改天换地的新兰考的描绘，为兰考的治三害鸣锣开道。得知焦裕禄书记病重住院，很多村民专门送来新鲜的鱼和鸡蛋要给他补身子，但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被悉数送回。焦裕禄曾说，我们不是百姓的父母，而是老百姓的儿子，还是做听人民群众话的孝子。我们不是为民做主，人民才是主，人民要自己做主人，我们就是长工，是给人民扛长活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郑州逝世，年仅42岁。消息传来，兰考一片悲痛。焦裕禄曾经发誓，不改变兰考，我不离开那里。兰考的内涝是在他手里解决的，盐碱是在他手里开始消失的，唯独风沙，但他种下了树苗。焦裕禄是真正的改变了兰考。在他弥留之际，焦裕禄向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我也要看到把沙丘治好。 兰考县全体人民和干部举行追悼大会，悼念他们的阶级兄弟、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 送葬的这一天，兰考的街上人山人海，上万名兰考的百姓披麻戴孝，街道树枝上都挂满了布条。当棺木在东边出现的时候，静候的百姓不顾一切地涌上前去，放声痛哭。 从1962年12月6日到兰考报道，至1964年3月23日离开兰考住院治疗，焦裕禄同志在兰考一共工作了475天。就是在这样伴随着病痛没有一刻停歇的475天里，焦裕禄走遍了兰考县大大小小的村庄，为兰考治理三害工作勾画了壮丽的蓝图。董必武在学习焦裕禄同志文中写道，关注人民事，忘身执弱，吾党道交军模范属党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